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88集。 吴恙就算心再大，也不可能在这鬼楼里睡下去。先生到底为什么不容拒绝地请他过来？曾瑞刚刚那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以及是谁把他在沈婷家的位置信息泄露了出去？这一系列的疑问让吴恙愈加不安，觉得自己不能这么坐以待毙下去。他一进房间就先试起了屋里的座机，然而除了铃之外没有一个好使的键子，连110都拨不出去。 您好，请问有什么需要？ 这铃还真有人接呀、啊、 可对方再怎么都是先生的人，吴恙也不能说我需要报警，于是随口问道， 这电话能打外线吗？ 抱歉女士，您的房间没有开通这项服务。请问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？ 你们这儿能上网吗？ 抱歉女士，您的房间没有开通这项服务。请问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？ 有吃的吗？我饿了。 吴恙没好气地说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房门铃响，吴恙赶紧拉开门看，只见门外停了一辆小手推车，上面餐盘上放了份用保鲜膜裹好的三明治，附了一张字条，祝您用餐愉快。他将头探出房间，左右环顾，可是走廊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他有些郁闷地拿起餐盘，结果下一秒小推车就朝一个方向开走了。他放下食物，索性拿着房卡出门，却发现电梯只能到达5层健身房和他所在的11层，根本去不了其他地方。最后他烦躁地晃着闭锁的防火通道大门，气急败坏地吼道， 你们这酒店消防不合格啊。 然而声音在幽深的走廊里转了一个圈，最终又折回他耳朵里。吴恙终于意识到自己是真的被困在这儿了。他坐在房间床上，设想了无数种逃脱办法，装病、搞破坏、砸窗户，可是仔细评估过后没有一项可行的。算了，他想索性熬到天亮，看看先生的安排再做打算，顺便希望那个病号已经填饱肚子了。病号在家里等了半天也不见人回来，只好下楼去找，却只在保安室里找到了那份外卖。保安表示他上了趟厕所回来，就发现这外卖在这儿了，也没看到谁放的，更不清楚人去哪儿了。监控录像已经被洗得一干二净。沈婷提着外卖习惯性地嗅了嗅鼻子，白米粥的醇香，凉拌木耳的清爽，女孩子掌心的温馨，还有那个油腻的秃子。沈婷于是目光一沉，迅速问保安小哥借来电话，拨了个号码过去。 是我，我要见你，现在。 专用电梯直抵 S 酒店顶层，总裁办公室，还隔着10几米远就能听见办公室里传出悠缓的音乐。沈婷推门而入，见那个眉眼带笑的男人正双腿交叠地坐在皮沙发上，面前摆了瓶麦卡伦18年和两个空杯，伸手示意他。 请坐。 沈婷单刀直入地问， 你到底想要什么？ 这么久不见了，你不准备…… 客套就免了吧。 沈婷打断他，在沙发坐下，却没接他递过来的酒。 提条件，然后让你手下放人。 我连你这个卧病在床的都看不住，能带走你什么人啊？ 沈婷暮色渐沉。 女人？谁啊？吴镇的孙女？ 沈婷未置可否。沈向川知道自己猜对了，戏谑道： 哥，你换口味了。 沈婷懒得和他贫嘴，抬腕看了眼手表， 一个小时之前在我家楼下，那秃子带走的。 然而沈向川脸上的疑惑却让沈婷隐约意识到那不是他授意的。 哎呀，既然你人都来了，我也没有骗你的必要，但我手下确实没有这个人。 那去抢茶楼那次， 吴镇的日记是我叫人去拿的，但交货那天那人一直都没有出现，后来被发现死在自己的车里了，日记也没有找到。 沈婷手肘撑着双膝沉默不语。 还会有谁？到底是谁知道他就在我那儿？ 一个念头忽然闪进他的脑子。 帮我查一个人的位置。 沈婷忽然开口，难得求他。他知道这对于沈向川来说并非难事。沈向川沉吟片刻，走到办公桌前，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。 签字，我帮你查。 是一份放弃沈家所有财产继承权的声明。沈婷一目十行扫过，忍不住笑了，抬眸问道： 你准备多久了？用不用请律师替你更新一下？ 沈律师有意见可以提啊。 沈向川无所谓的耸耸肩： 我也会请我的律师仔细审阅。 内容没有意见，只加一条，人找到了，声明才生效。 沈婷放下文件。沈向川扬眉笑问： 哥，你就这么不信任我？ 沈婷语气冷淡： 我现在谁都不信。 行，说吧，要查谁？ 李秀琴。 根据暗仓记录，秀琴手机定位的最后地点在南平市西郊100公里左右，那附近有一座尚未完工的度假村。沈向川利用私人关系从开发商那儿拿到了度假村的平面图，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是凌晨4:30了。 开车过去至少要2.5小时，你确定不要再睡会儿？ 沈婷直接伸出手： 车钥匙借我。 沈向川手指勾着钥匙，再次提醒他： 说好了，事关暗仓，不能报警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 知道了。 沈婷抬手抢下，转身冲出了办公室。沈向川看着他的背影原地忖度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身走去保险柜，输入密码，拿出一个黑色匣子。1、2、3，他给了自己3秒钟的反悔时间，接着就拿出那把珀莱塔 92F 别在腰间，披上大衣跟了出去。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， 咪咪翻。